七律二首，宋·瘟神。1958年7月1日，读6月30日《人民日报》。渝江县消灭了血吸虫，浮想联翩，夜不能寐。微风拂絮，旭日临窗。遥望南天，欣然命理。绿水青山枉自多，华佗无奈小重河。千村壁立人已始，万户萧疏鬼唱歌。坐地日行8万里，寻天遥看1000河。牛郎欲问瘟神事，一样悲欢逐世播。其二，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翼神州尽舜尧。红雨随心翻作浪，青山着意化为桥。天连五岭银锄落，地动三河铁臂摇。借问瘟君欲何往，只传明烛照天烧。